自己的心跟圣地了解哪一个方式最好，当然不要太乖也不要太慢，太乖那心就不会放松，太慢那就很容易昏沉，来避免这种情况，那你就要找到你的中道，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最舒服，就是你的师徒。嗯， 还有就是有时候在发寺院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变得很 boring， 就是好像在 repeat mantra， 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愿升起来， 变成很 boring。 那个无聊是从哪里来的？无聊是从境界模糊来的。如果境界明显，那就不会无聊，因为你不熏你的境界，所以无聊。你的境界就是，你自己。如果你了解自己，那不可能会无聊。不过我们已经有说明，这个境界自己这个境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初学者没有方法入定，用自己为所言，没有错，一定要修第二阶段第三阶段。不过先你要用自己为所言，如果你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，那你也没有办法转你的稳定的心到外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呢，如果你熏了你的所缘，你不会无聊，你无聊因为你不熏你的所缘，你的所缘不明显，所以来给你们方便，我有说明，那个可以观想自己为金字塔，也可以注意呼吸，自然来自然去，在你的身体里面，也能够，我有教你专注心在那边的呼吸，就自然会跑到那边去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会调自己放松，调自己舒服。如果你舒服，你不会无聊。 师傅，那个四个月你改，改比较想要的。 改。 就是改 change。怎么 change？你要修一套方法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，如果你不修一套方法，那没有办法。四个缘就是方便来入这个境界，如果你能够入这个境界，你已经不需要四个缘。所以我们有说明，这个修行的开端就是意，这个是法意，没有法意那不能够努力。第二阶段就是因为努力，所以能够处理烦恼，能够处理无盖。如果能够处理无盖，处理无盖的境界就是破坏限制的阶段。 那像我们现在修慈心观，在我们吃饭跟走路的时候，是所缘应该放在哪里？ 走路的时候你就不修慈心观，你的所缘不会很明显。不过如果你习惯慈心观呢，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 感觉执行观你需要它，它自然出来。那那些我们说有讲过是一个好处，执行观的修行的好处。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跟着你？嗯？嗯，你没有听好，嗯， 听不见。 你没有，你不能够走路的时候，你不能够专注在执行观。不过你还是会知道执行观，因为你习惯这个境界，它自然会在。不过走路的时候不方便修执行观。因为走路的时候你要注意走路，你不会完全专注在你的视野。如果你专注在视野，那你就会冲刀，在然后你也开车那你也会冲刀，对不对？你要修行，你要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，完全同意你的心在这个境界，那就没有烦恼。然后你有好机会，你就打坐，那深入这个执行观的境界。你多习惯执行观的境界，你每次需要它，它就出现在你的心前面，你已经熟悉这个境界，那当下能够入定。 师父啊，那个发这个愿发的很高兴，到最后感动的哭起来，但是我又觉得你说哭就没智慧啊，那我又 哭就没有智慧。 对呀、啊，那可是 哭是不是没有智慧？哭就是智慧，不过要了解哭啼。那哭的境界不能够执着， 不是会 cry 很木，自己送这么好的愿给自己，送到最后很无比，然后 cry。但是你说哭的话就，如果是 crying 的话，你说没智慧才会哭，所以我那个 不是没有智慧，还是会有智慧，不过不是很明显。先修行就是面对一些障碍，一些烦恼。cry 就是烦恼，因为执着。不过 cry 没有错，可以 cry 无所谓 ，cry 多一点，然后可以放下。因执着感觉，所以会 cry； 不执着感觉，那就不会哭。 那这个莫名的感受是怎么来的呢？ 你怎么来的？ 就很感动的那种感觉。 怎么来的？就是从你的自己的心来的，从你的过去的经验。因为你呢修行的时候，你要完全专注在你的境界，不管过去的经验。如果你这样修，那就不会哭，因为定不够，所以过去的事情出来。那就会很难过。 不是那种难过，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很感动。 Inspire, so inspired. 那可以没有问题，不过不需要哭。如果能够放下，那就不哭。可以哭无所谓，忘记了。 师父，我想请问，就是说。在发生四个月的时候，有一些过去做错的事情的一些 当然 情况会出现。那我是去发下一个愿呢？譬如说我第一个愿就是说愿我无怨仇， 不过这个就是烦恼，后悔就是烦恼。 那 你不是现在，你当然不管他， 就发继续发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 如果你的心有定，那些境界就不会明显，因为你的心的定不够，所以那些境界出现。如果心定的境界就是你完全专注在现在的经验， 因为不能够专注在现在的经验，所以出现过去的境界、未来的境界。嗯，定就是现在的经验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过去、未来就是属于如果你没有方法怎么用定检查那些境界呢，就是属于三乱的心。未来如果你学观，你可以学怎么用定检查过去未来，可以。如果目前是就是烦恼，感觉为什么会强？如果定在定的境界，感觉不会强，因为过去的事情出来，所以感觉会强。我们不执着在现在的手，我们执着在过去的手。嗯， 过去的手， 我变成 过去的感动的那个。 过去的手就是执着的所缘，现在的手不是不是执着的见所缘。要了解这个道理，你有一些 associations，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。嗯， 那种 就是你的过去的散乱的心， 过去的散乱心， 过去的散乱， 那是比较 happy 的感觉，也是属于散乱心。 那当然还是属于散乱的心，佛不会哭，佛不会哭。 我还不是佛啊， 那我就哭了，放下。 OK。 手就是手而已， 好， 没有我的手不是属于我。 OK。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慢慢可以放下。有令那，不过没有令那的人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就不会哭。 我会试试看。 哇，还有一位问我是谁。他去哪里？是不是你要那个白色的白眼睛？你要问我什么问题？请。怎么样？记不起来，都忘记了，能不忘记吗？ 前三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心有没有执着？ 心没有执着。 他怎么样判断自己的心有没有执着？ 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有没有执着？如果自己的心有执着，那他不能够修知根观。知根观的境界就是没有执着的境界。 会有那个 reject， 那个也是没有办法修 直观 的，对。 没有办法修直观。直观的境界就是舍，没有舍，那就不会有这个修行的智慧的境界。所以佛教很微细，要慢慢学，慢慢修。不能够从这里 学要用自己的实验室，自己的身跟心深入这个境界。舍你不能够决定舍，你要经过一些新的磨练才能够舍。如果你决定舍，那这个就不是舍。 要经过什么 新的磨练？ 你决定舍，那就不是舍，就是执着。 师父，你刚才说你决定舍就不是舍， 不是舍， 因为那是你已经在故意要做一个什么？ 你不会勉强舍，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不是舍。所以 是不能故意去， 所以在此无量心舍是最后面。 就它会自然发生，你不需要很勉强的说我现在要修这个一块面。 如果你修自心观，那你的自心观不能够成就，如果你不能够舍。所以不过这个舍还不是完全。这个是无量心的修行有次第，先次再悲再喜再舍，这个次第也有它的逻辑，它有它的舍的境界，就是智慧的境界。智慧的境界就不能够勉强，如果你勉强，那就不是智慧。 那你说到勉强，我想问一下师父，师父叫我们学说修行是就是要忍耐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要 be patient。 那我想问一下师父，比如说不可逆的境界，比如说我在这边打坐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不舒服，那是一个不可逆的境界。那可是我现在我不能说我就马上就可以忍，那师父你的建议是说忍到什么程度我就可以站起来走掉了？就是因为我做不到。 学人有人就也是属于智慧。智慧有两种，我们已经有讲过，有知的智慧跟观的智慧。你来修人，你一定要修两种智慧。如果你用知的智慧忍，那在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忍？因为你如果我们的心有定，定的功德它能够放松，在这个心前面有定的心前面不能够有两个明显的所缘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两个明显的所缘就是 心散乱， 就是散乱的心的境界， 就是所缘跑掉。 不散乱的心的境界，就是以至于能够有一个所缘明显。现在修行人如果是用知的智慧，他就不允许除了他的修行的境界，别的所缘变成明显，因为他熏他的修行的境界。所以别的所缘不会明显。如果他不熏他，如果你是修没大熏，你的境界就是此愿。这样你熏你的境界，你就不离开你的境界。如果这个境界明显，那别的明显，别的境界就不会明显。如果你是修阿那八年，你熏了你的呼吸。如果你熏你的呼吸，那除了呼吸以外别的所缘不会比呼吸变成明显，你还是会知道他们，你会知道我有不可以的感觉，当然不过你不是注意它，因为你熏你的阿那巴尼的境界还是你的梅达的境界，所以那些境界就不会明显。有定的境界，定是好像心的放大镜，我每次说明这个道理，不会累。如果心没有这个放大镜，那它的境界很模糊，所以它什么观念什么道理佛教的道理不会清楚。虽然有看过很多书，因它是 不能够用这种定的智慧呢，境界模糊，他都是靠他的自己的 assumption， 他的自己的推理，这个推理也是属于散乱的心，所以他不能够真的改变他的存在，他的世界的经验。用定用心的放大镜，那如果心有定，他注意什么，那个所缘就变成清楚，不管是什么所缘，所以再出现什么智慧，什么是知的智慧，不模糊关于关于修行的所缘，深入这个所缘，动机跟那个所缘，如果能够这样修呢，就是修知的智慧，因为修知的智慧呢，你修行的境界明显，别你用你的放大镜在修行的境界，那别的境界就不会明显。现在你有不可以的感觉，你注意这个，你用定注意这个不可以的感觉，那消不可以的感觉，消了消算变成动，打动，因为你是用你的心的放大镜注意它，所以你有定，你注意小外面的小小声音，那小声音会变成大声音，你会很怕，然后你注意小杂念，小杂念变成大杂念，那很多障碍会出现，所以定的指挥就是不离，除了你的修行的境界，你不能够注意别的境界，如果你注意别的境界，你就心会比以前烦恼更明显，所以修定的人平常结果是烦恼就比以前更明显，因为还没有智慧了解什么是适合的所缘，什么是不适合的所缘，所以用定注意不适合的所缘呢，小不适合的所缘变成大不适合的所缘，很多魔会出现，不修行那就问题小，修行那再问题会大，问题会大那才能够处理它，问题小，虽然在烦恼里面，那你不知道你有烦恼，如果你用新的放大镜观烦恼，那小烦恼变成大烦恼，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就除了修行以外，你不会管别的事情，因为你了解烦恼的厉害，才能够用功在修行。你不了解烦恼的厉害，那不能够用功在修行。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你修行，你决定修行，你就觉得你有挑战魔，那他一定会出现，你不挑给他挑战，那他就不出现，那你会睡觉很舒服，你回家你没有烦恼，其实你从修行的角度看，你都是在烦恼的境界里面，所以你生气你不会想是什么特别的，你执着你不会想是什么特别的，因你不用心的放大镜注意这个境界，如果你用心的放大镜注意这个境界呢，小执着阿毗达摩是说明什么是贪欲的感觉，贪欲的感觉是好像一块生肉在热铁上面，它粘在这个所缘很不舒服，有定才会看得到，没有定看不到，什么是嗔恨的感觉，什么是生气的感觉，好像吐在我们的血里面，黑黑的，很不舒服，那如果用心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得到，那看得到就是智慧，那才能够学怎么努力注意修行的境界，不管其他的境界，这个就是修行，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就修行没有什么进步。 那现在已经五点了，那是要查明天，然后有一些新的参加者，他们会趁机收接，所以我们那些还没有收接的参加者，如果他们要收接，请留在这里，我就给你们收接。